手的人，残忍或不残忍，你不许谁难以割舍。被遗忘的是那些放开手的人，被遗忘的是放开手的人。 一生把你放在心里头，相厮守，只要偶尔深夜想起有你，没有一丝微微的酒意。一生把你放在梦里头，尽管就要和你从此分手，让我能够感觉一些暖意，让我以为还在你怀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只要能爱就要爱个够，我要飞越城

相遇，在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，死后等在来生里，在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。